切，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儿个哥们儿就让你开开眼，见识见识马王爷有三只眼啊！说时迟，那时快，李逵是抡着板斧就冲了上去。黑说哪儿了？反正总之就是我们不一样哈。那么歌坛上独特的人有很多，但是能像华晨宇那样怪的估计没几个哈。那么根据最新了解到的消息呢，华晨宇将在第三周的歌手2018当中以补位歌手出场，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好吧，今儿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要跟各位聊一聊天籁之战当中有着精彩表现的怪才华晨宇。如果说满分十分的话，你觉得华晨宇的才华能够打几分呢？互动方式，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那么同时呢，也是向各位继续征集各位的好声音，欢迎各位把你的成品作品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最最最牛的嗓音。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如果说要给华晨宇的怪啊找一个起点，那应该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呢，他呢还是属于那种很孤独的孩子哈，家人呢因为工作呢很少陪他，那么他呢就只能自己在家练练琴啊，写曲儿啊。突然觉得这个方消遣的方式还是很高级的啊。想当年我们就是出去玩玩沙呀，跑跑坑啊，出去转转就回来了。好吧，那么时间长的话，自然而然他自己呢也就不喜欢出门了。即便是在学校里，华晨宇也是沉默寡言，一脸的丧气。当时呢老师就觉得他很怪，每一次从他身边经过都会拿他开玩笑，说一阵阴风吹过。但其实呢，我真心觉得这样开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的话算是很过分的话了。学生真的是需要关心和呵护的，你可以不表扬，但是请不要轻易的开玩笑伤害他们，因为有一些话呢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留下伤痕，有些伤痕一旦留下则是一生都难以平复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华晨宇的歌 Let You Go， 让你走。 别走到我已经走在永恒的路上。 就埋起遗忘的沙漠，还有爱冲动抛下绝望的山丘，还有沙漠没卷走，留下影子就足够，再不独立走，陪着 Let You Go， 来自华晨宇。网友超越光速的猫说，当然值得满分了，听了他最近改编的白痴和渺小，颠覆性太强了，简直重新写了一首歌啊。立爷的左鸡腿说了，歌坛真心需要一个华晨宇，不是他的粉，但是真心觉得这个人相当厉害。逗号20063560说，哈哈，小华出道还不到五年，感觉已经就是老将了哈。风清风华水清说了，非常期待华晨宇，歌迷希望他呢玩开心就好哦。他说这应该是针对于这个最近的歌手比赛哈，音乐呢没有擂台，哪里都是舞台。华晨宇的大学呢，我们都知道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念的哈，和这个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一样，他在学校的时候呢也组建了一个乐队，但是呢有一点奇怪，他从来不把自己写的歌拿到乐队里来排练。按说哈，那个年纪的年轻人，尤其是男生，谁不想想方设法的展现自己呢？对不对？但是华晨宇就觉得自己写歌，我自己认可就可以了，没必要让别人去评价。估计可能就会有人说，切，无聊。我个人觉得哈，挺好的呀，你管我呢，对不对？一起来分享华晨宇的歌，《无聊人》。 享受最贵的晚餐，可惜我无所谓应对这账单，左右逢源不是个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容易脱下天价的衣衫，不用说我卸下拖累的青砖，是人是鬼一眼就看得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啊， 太多废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你们十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间，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如果真话叫句假话，不闭嘴来得清净，比是那含蓄的交易都像强行挣的陷阱，让人无时无刻高速运转，该怎么保持清醒，山里面还热爱混水摸鱼的游戏，也能正经披着羊皮创造美梦的使命，当真的傻子乐此不疲，在消耗着热心装傻的戏子，那个转动的涂抹飞溅的欢心，怕被拆穿还没被拆穿，本就是你要的自己啊。 我只想一个人不说话， I'm a boring， 我只想一个人不想 啊，我很想望着一闪一闪发光的星星，像其他同学一样唱着亮晶晶，可我的眼前爆满来自虚伪世界的轰鸣， 多事做，很多客厅，可我就像窝在沙发做些无聊的点评。朋友在醉酒后装世界不公平，滑稽的排列组合让我想起了曾经那时候爸妈总算分开的场景，可我高举成绩单却也镇定的表情。老爸你揣着金子到底是应酬还是旅行？闹吧，我总算找到适者生存的途径。总有人说的好听，做起来像个逃兵，过河拆桥真的好吗？但凡是活着就得习惯这负担，悬念的安静，我大脑都是各种碎裂才想进行吧。我看够了自私的目的，圣洁的侥幸，我听够了善意的欺瞒，冰封的侥幸，所谓的个性你被照耀的不明，谁来解释为什么好人卡那么流行？得到它等于判定人性。 我只想一个人不说话。 I'm a boring。 我只想一个人不留下。我嚼着最贵的晚餐，可惜我无所谓应对着账单，总要放任不是个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华晨宇，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华晨宇。没事儿，摊个饼说了，音乐没有擂台，只有舞台，期待华晨宇的每一次现场，期待他每一珍惜他的每一次现场哈。网友烟花说了，能打八分，我觉得他改编的歌呢都很有颠覆性，比如滑板鞋，但是呢我还是更喜欢他原创的那些歌曲，听起来更带劲哈，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无聊人。硅谷贤妈说了，花不是说过在哪儿唱都一样吗？记得14年的采访，春晚的舞台和快男的舞台有什么不一样吗？他回答是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哈。好吧，这个回答相当华晨宇哈。如果说这一次问歌手的舞台有啥不一样，他可能会不会说一个人多一个人少呢？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华晨宇的怪是从参加选秀节目开始的，当时呢还是海选阶段，华晨宇在台上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这歌呢就很怪，没有歌词，华晨宇呢就哼唱了一整首，他说是因为自己不会写词，所以说只能哼着唱。当时呢担任评委的是蔡国庆和陶晶莹，华晨宇刚开口的时候呢就给这俩人吓一跳，那感觉可能跟很多人第一次听忐忑的那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好在听到后面觉得曲子还不错，而且呢同为评委的尚雯婕很欣赏他，一直鼓励和赞许他，最后呢让他通过了海选。哎，这就是什么呢，遇到贵人了哈，贵人扶一把心里是乐开花哈。继续来分享他的歌《烟火里的尘埃》，对不起说错了，是 Here We Are。 我也无所适从，约会是欲言为言，在交错的时空，灵魂加速下坠。 幻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向夜空祈祷，如有神明。这流星划过天际，雨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命令妈咪。刚进城时从不听到，平安你在轰鸣，这心灵被遗弃，撕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惊慌持续成长，很急速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以前的莽撞，固执抵抗，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 来自华晨宇，说到华晨宇的怪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哈。这个时候呢，我又想起来大壮那首歌《我们不一样》哈。华晨宇的求知欲相当强，而且呢，求知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咱们哈，有什么不知道了啊，看看书，上网查一查，然后听听别人怎么说，自己记下来就行了哈。但是他呢，光看书还不够，还得去实践。之前呢，有一次录节目，他呢第一次来到海边。看见大海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喝海水。我们都知道海水是咸的，不能喝也不能解渴，这点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呢当然也知道，但是他呢就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其实我觉得啊，真心话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我就好奇哈，这么多年他得因为好奇吃了多少奇怪的东西啊，这个仔细想一想是吧。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那么现在呢是来到了11点24分，我们的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那么这里是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华晨宇，互动方式依然是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待会儿见了。 没人发现他

那么呢，前两天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发送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叫 Sunny 的邮件是他翻唱的《追光者》，他说呢早在半年前就想翻唱这歌的，但是呢一直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儿呢就没唱成，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听到，所以说就录下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Sunny 为我们带来的《追光者》。来自我们的网友 Sunny 的翻唱哈，当然也是期待所有收音机前朋友的好声音。你们的作品呢，可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儿呢，我们的节目是华晨宇继续来说回他，我们看大家留言。最爱巴萨，他说了这个。花爷说过哈，音乐需要的是舞台，不是擂台。我们呢只希望他在歌手的表现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就可以了，玩得开心，我们看得尽兴，一切都是为了音乐而已。网友困困留言说，很多改编歌曲唱的都很不错，但是呢有编曲的功劳，如果说他能在编曲方面呢能有所突破就更好了。火星村的小情感，他说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华晨宇的好，又想把它放在心底偷偷的珍藏起来，我们呢只想让他吃好睡好无忧无虑，他呢却一直突破超越不断的攀登， 他看万物有灵，一生善爱，也愿这个世界以温柔回之。那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当中唱听到的是烟火里的尘埃，那么这个呢也是出自华晨宇第一张个人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当中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最为特别的一首。因为什么呢？整张专辑除了这首歌词之外，其他歌词都是采用年轻填词人进行笔稿的形式甄选出来的，就是请了很多很多人给同一首歌写词儿，大家呢进行比较，选出最好的那个。那么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卡西莫多的礼物是从40多位这个写词人和写出来这歌词当中选出来的。华晨宇看后之后呢相当喜欢，就把这首歌的名字当成了专辑的名字。在这之前呢，他本来想给专辑取名叫四十码儿啊，为啥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脚就是40的。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特别的卡西莫多的礼物吧。卡西莫多的礼物来自华晨宇哈，这个音乐的情绪是非常的准确，把这个哀怨是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哈。我们来看网友妍希留言表示说，华晨宇还需要打分吗？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回答，他翻唱的每一首歌我都超爱，包括他原创作品也是如此。好吧，这是粉哈，铁粉。用户56555555小星星他说了， 华晨宇音乐盒就像一套娃娃一样，拆开一层还有一层，拆开一层还有一层，给人惊喜不断哈。这个比喻真的也是好形象哈。花民说了，无论多大的舞台，华晨宇都能够唱出演唱会的感觉。这个说到翻唱哈，华晨宇的歌曲呢确实是不太好翻唱。刚才我们也是听了哈，他这个曲调风格非常的独特，这一点呢其实华晨宇自己都承认。之前的录制这样的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他听到有人翻唱自己唱的《我管你》，这歌的难度呢还是很高的。他唱听完之后呢，就立刻责备自己说写的歌太难唱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他的歌特别好唱，一点这个特点都没有，那他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了哈。那么这个呢，我也是想到了这个之前周董在很多演唱会上的时候也是这个有抱怨哈，说这个方文山的词写得太好了，太密了，太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完全不能够在这个演唱会上把它完全的给表现出来，所以说老是忘词。那么除了周董呢，包括这个周华健老师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哈。但是无所谓了，偶尔忘一两句词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华晨宇的这首《我管你》。那么说到这个歌词的这个歌的名字呢，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好像意思完全不一样哈。比如说温柔的就是什么呢啊，别人不管你我管你啊，听起来很暖心。那如果说放在一个愤怒情绪当中，怎么你说什么我管你呢，对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华晨宇的《我管你》，听听他的态度吧。 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话比火最头应该没说明我所有，哇不找借口，懂的人自然能看透，你的感受感受罪，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华晨宇我管你，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继续互动打call吧。这首歌呢，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带劲儿哈，看来他的态度呢就是摒弃一切的看法，走我的路哈。可能呢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感觉，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华晨宇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歌听的并不多，直到通过一个综艺节目才认识了他的声音。我觉得呢他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表现还是相当惊艳的，有两次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惊喜，一个是改编翻唱的我的滑板鞋哈，我这歌的原版呢相信各位都听过，曾经也是网络神曲，但实话实说唱的不咋地，而且呢制作相当粗糙，但是华晨宇改过之后呢居然听上去诶还相当不错哈。还有一个歌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听的一首歌，就是改编的齐天大圣，他是把老版西游记的主题曲进行了改编。不得不说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时候真的是惊喜满满哈，赶快来分享吧。 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跟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俺老孙 一转身山河裂开，似乎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骄纵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清，你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随茫茫浪涛，情真悠悠，这个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从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脏的鬼话就让它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错线，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却不野心家，这是谎话算是个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 大圣 大圣， 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 大圣 大圣 大圣。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你的擦亮金箍棒的下巴。 上到老谁不曾为梦发 超然的齐天大圣来自华晨宇哈，在一初夏说了，我真的是太喜欢华晨宇这个人了。随意点他说，移动的演唱会创作鬼才。网友下下下表示了，就冲能把艺人饮酒醉和滑板鞋改成正经歌，这十分啊我给了。华晨宇呢还是唱过很多很奇怪的歌，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他的歌名，叫做智商250哈。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歌名是是脏话骂人哈，后来一看呢，智商250，我的天哪，大家知道吗，正常人我们的智商就是什么的，90到110之间，这是智力基本水平， IQ 值大于140呢就是天才了，何况25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时候联播，那么再次为各位做一个预告，今晚十点钟依然是由我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阿米尔汗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的下半部分，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876十一点钟，不见不散。 世界太平庸，我宅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手，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看不清，真是别说的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发明空的电视可以没事一起成立的精神心口气啊 body 啊，实在可能你的压力都在瞬息也随一面记忆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团队碰到没意义，那想成立不住1987注意分析你没脾气啊 body 看 世界太平庸，我宅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线索会暴击，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智商当黄金，独行数遍上心起笔客气，扎堆身体下上无力 oh body 啊，我这造型扮演摆出帅气，管也夸不好听，谁说不管神经大错专为不见迷离，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降低防备力，不小心去只有你赢得彻底 oh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良点到网，精良点到网，一点就到家。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